第二十五天，谈情说爱。王华，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 相信，你呢？ 本来以前我不相信，现在相信了。 是不是有意中人了？ 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对你们班的中国女孩李玲一见钟情，我已经跟她表白了。 是吗？ 他同意跟你交往吗？ 现在还不知道， 他说两天后给我答案。 王华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说出来你不要笑我，我爱上了我的一个网友，现在网恋很正常。我的一个朋友跟他的网友结婚三年了，过得很幸福。 你的网友是哪国人？ 是中国人，我们是日久生情。两年多以前，我在 QQ 上认识了他，聊天写信，我们一直在联系。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现在的问题就是距离，我在莫斯科，他在上海，太远了。有一句话不是说距离产生美吗？ 不要担心， 王华，李玲答应跟我交往了，祝贺你一万，预祝你的异国恋成功。今晚我们去红场约会，我的中文不好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 我才不想当你们的电灯泡呢，你自己去吧。 你跟你的网友都恋爱两年了，你们都是中国人，有没有想过结婚？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我不想太早结婚。 如果我跟李玲交往顺利，我会跟她结婚的。 我的好朋友张明和他的女朋友分手了， 他女朋友爱上了另外一个人，把他甩了。 他会找到真爱的。三角恋、第三者、婚外恋、包二奶，现在的爱情是越来越复杂了， 真爱难寻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珍惜，不要在失去的时候才后悔。 短语和词组：爱情、一见钟情、日久生情、初恋、网恋、异国恋、跨国恋、分手、距离产生美、有情人终成眷属、情人眼里出西施、求婚、结婚、离婚、同居、同性恋、丈夫、老公、妻子、老婆、有妇之夫、有夫之妇、光棍、老姑娘、脚踏两只船、三角恋、婚外恋、第三者、小老婆、情人、情人节、结婚纪念日、吃醋、妻管严、吹了、甩了、外遇、偷情、性交、做爱、 上床、性关系、避孕套、避孕药、怀孕、打胎。